会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院，0106-8685-8568-6868-5858。 朋友们，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东部和南部地区仍有降水，并逐渐雨停转为多云天气，建议市民朋友仍然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区域，并远离河道、涵洞等低洼地带，注意人身安全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转多云，偏西风1-2级，最高气温27度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长安容不下肉身，一城放不下灵魂。熙熙攘攘的春光里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？哪里有现实的牢笼，哪里就有怒放的生命。兜兜转转的人生，正是我们从物质丰富走向精神自由的旅程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童心对赵腾飞说，我知道你想说你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往上爬，为了我和孩子过得更好，对吧？谢谢你。可我想告诉你，我并不在乎你是否能往上爬，是否能当官儿。你自己扪心自问一下，你所做的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我和孩子吗？难道就没有你自己的虚荣，你父母的虚荣在里面？你到底是在为你家人奋斗，还是在为我和孩子奋斗？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话，我希望你活得真实一些。赵腾飞简直没有办法回应童心的问题，他到底想说什么？想让他赵腾飞怎样生活呢？童心总是把自己和赵腾飞的家人对立起来，难道大家的目标不是一致的吗？不都是为了生活得更富裕、更体面吗？虚荣也好，真实也罢，这就是生活本来的面目啊。赵腾飞现在正在最真实的生活中奋斗，难道一城还有比他赵腾飞更积极、更体面、更真实的人吗？赵腾飞另辟蹊径，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服童心。你觉得画画有意义吗？有意义。有什么意义？画画是一种交流，人与人， 与环境、与自己的交流。画家可以通过作品表达他对世界的看法，对人生的思考。观众可以通过作品与作者进行交流。童心对赵腾飞今天晚上的态度感到满意，赵腾飞显得很有耐心，所以童心第一次有兴趣来跟赵腾飞谈谈什么是绘画。只有赵腾飞理解了他，他们才能在精神上达成某种和解。是，人是需要表达对世界的看法，需要思考。童心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思考和表达本质上都是没有意义的。世界就在那里，你有没有看法它都是那样。人生也在那里，你思考不思考都得活下去，都得通过工作去赚钱，去买衣服，都得一日三餐，都得……没等赵腾飞说完，童心就打断了他。 OK OK， 我同意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们还是讨论一下明天的饭局吧。你觉得我应该去买件新衣服呢，还是就穿那件黑色的连衣裙？童心后悔跟赵腾飞谈论这个话题，这种尝试是徒劳的。现在是时候给赵腾飞一个答案了。赵腾飞这一晚上的耐心，不就是想让童心参加明天的饭局吗？黑色的连衣裙很漂亮，也很庄重，但是我觉得，你还是买一件鲜艳一点的衣服比较好。明天来聚会的都是长辈，咱们应该穿得年轻一点，你说呢？好，听你的。童心已经溜进了被窝，两眼无神。赵腾飞感动得鼻子都酸了，他终于依靠语言征服了童心，这一晚上的耐心得到了回报，赵腾飞得到了想要的结果。赵腾飞抓住童心的手，在脸颊上碰了一下，他们很久没有这样亲昵过了。接下来赵腾飞打算去冲个澡，然后来童心的卧室里过夜。我有点累了，你回去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上班呢。赵腾飞站起来僵持了一会儿，想要说些什么，但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冲童心笑了笑，说了句晚安。还能再说些什么呢？这个夜晚已经够完美了，还是不要再节外生枝了。第二天的饭局进行得热烈而温馨，徐书记和赵志平喝了不少酒，这对配合了6年的工作搭档表达了对彼此的欣赏。谈起赵志平即将结束的政治生涯，他们叹息不已。徐书记很快就把话题转移到赵腾飞身上，充分表达了对赵腾飞的肯定，以及对他前途的期许。整个晚上，童心都在安静的倾听，保持着礼貌的微笑，只是向徐书记敬酒的时候表现得不够成熟，他一句祝福的话都没有说。不过赵腾飞已经很满意了，他知道童心已经足够配合，很难再对童心有更多的要求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周一清晨，王厚生带了两瓶花来。花瓶是从鲜花店里买的，花 是前一天在义河边上采的。王厚生走进办公室时，童心还没有到，画室里空无一人。他们的办公室就在画室里，两张发黄的木桌面对面放着。王厚生把花摆在两张桌子中间，但桌子不一样高，放在正中的位置并不稳当，他只好把花放在自己办公桌上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觉得这样摆放不合适，童心不会明白这花是送给他的，况且两瓶花全放在自己桌上也很不协调。他把一瓶花移过去，放在了童心的桌子上。王厚生不是第一次用这种模糊的手法向童心表达爱意，连他自己都觉得幼稚，但没办法，王厚生只能一点点试探。他很清楚大胆示爱的结果，他可能会失去与童心正常交流的机会。从见到童心的那天起，王厚生就像丢了魂儿。在义城，不可能再遇到童心这样的女人。童心的身上有种与生俱来的高傲，走起路来目不斜视，昂首挺胸。童心的脚步不像其他女教师那样慵懒，也不像家庭主妇那样匆忙，她像是接受过某种严苛的训练，不急不缓。童心的衣着搭配总是恰到好处，与她高傲的气质相称，这应该是童心学习美术的结果。他能把美术理论里关于色彩搭配的知识运用到穿衣打扮上来。童心站在窗前远眺时，喜欢紧抱双臂置于胸前，鼻翼微收，若有所思。王厚生痴迷于童心的站姿，那是他见过的最美的素描画。起初，爱情带来的恐惧让王厚生感到紧张，不敢直视童心，不敢与童心说话。但工作中不得不进行的正常交流让王厚生逐渐打消了恐惧。只要不谈论爱情，王厚生便可以口齿清晰，思维缜密地与童心交流。没课的时候，他们可以一下午都坐在办公室里谈论绘画技巧或者美术史。童心的外表让王厚生觉得高不可攀，但那些愉快的交流给了王厚生不少满足。现在离王厚生和童心第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六年，童心的身材变得丰盈，修长的脖子在侧过脸时会露出一些皱纹，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王厚生对童心的爱慕，因为童心那浸在骨子里的迷人气质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。童心刚到义城的那年，王厚生差点步入婚姻。他妈妈的同事帮王厚生介绍了电信公司的营业员，那是个眉清目秀的姑娘。他们交往了半年，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，女孩家人要求王厚生给女孩弟弟买一套房子，这并不是很过分的要求，却被王厚生断然拒绝了。那姑娘很快就嫁给了一个服装店老板，此后再也没有遇到过王厚生愿意谈婚论嫁的女人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王后生的婚姻大事变得越来越困难。在外人看来，王后生是因为强奸女学生事件坏了名声，实际上并非如此。王后生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童心身上。在王后生看来，和童心一起工作比和某些姑娘做爱都要快乐。王后生喜欢上班，每天第一个到校，最后一个离开。因为爱情，王后生变得好学上进，工作不再是哄孩子那么简单。王后生把它当作一份郑重的事业来认真对待，把大学里所学的专业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，还利用空闲时间免费帮学生们补课。因为在教学生的突出表现，王后生得到了校领导的褒奖，也赢得了童心的一点点好感，但也仅限于此，他们不可能再有其他进展。白天，王后生在办公室里享受与童心交流的愉悦，晚上回到家，他不得不依靠双手解决生理需求。一年前，王后生对这种纯粹的精神暗恋失去了兴趣，感到绝望和厌倦。校长给王后生介绍了一位教语文的女教师，比王后生小两岁，是一位单身妈妈，刚刚在车祸中失去了丈夫。在很多人看来，他们是般配的一对。一位年近40的普通教师不可能再找一个未婚女人了。这位单身妈妈接受了王后生，对王后生唯一的要求就是将自己的孩子视如己出。他们彼此知根知底，不需要太多的试探和了解，很快就住在了一起。但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，王后生又一次退却了。因为王后生听到了一个让她振奋的消息，童心的老公出轨了，还有了私生子。王后生认为，童心的婚姻必定会出现重大变故。重新燃起的希望让王后生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女教师。这件事毁掉了王后生所剩无几的声誉，再也没人帮她介绍对象了。所有人都知道王后生是个不靠谱的男人。童心走进办公室，瞥了一眼桌上的花，擦了一遍桌子。哟，谁拿来的花啊？送你的，童老师。王后生已经有勇气直接向童心表达了，反正童心也不会大惊小怪。哦，谢谢你啊。童心把花往窗户边移了移，拿起抹布去了水房。童心就是这样，不鼓励也不打击，装作不明白，装作这是同事之间正常的礼尚往来。如果有一天王后生拿出一枚钻戒递到童心的面前，童心也只会瞥一眼，然后随手塞进包里，像是收到一个玩具魔方一样。童心那样灵透的女人，不可能不明白王后生的心思。童心只是装作不明白。实际上，童心很享受这种被追逐的感觉。想想自己的年龄，看看自己暗淡的眼神，就知道自己的婚姻有多么不堪。童心像一朵深秋的花， 依依不舍地享受着最后一缕秋阳。他需要王后生的赞美，需要王后生的追逐，同心享受着王后生全身心的爱恋，却不肯给王后生任何回报。有一段时间，王后生感到愤恨，觉得童心是人们口中的绿茶婊，不再对童心传递爱意，不替童心擦桌子，不帮童心收拾绘画工具。童心和自己说话，他也摆出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，但这些变化在童心那里没有任何回应。童心像什么也没察觉到一样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该说什么说什么。王后生又不得不自我安慰，童心是个有夫之妇，她丈夫是市里的办公室主任，你能让她怎么办呢？童心不可能离婚，更不可能做你的情人。童心终于擦完了桌子，备好了绘画工具，坐下来认真地看了一眼他的花儿。这花儿从哪儿采的呀？还挺好看的。一河上游有一条小溪，河滩上到处都是这种紫花地丁。远吗？ 不远，20多里地，开车的话20多分钟就能到，不过路不好走，车只能开到国道边，还有2里地需要步行。 除了花儿还有别的吗？ 还有山呢， 这片花海啊就在一山下，是个写生的好地方。 哎，你想去看看吗？ 王后生试探着。 想呀，时间方便的话我就去转转。要去就得这个星期去，花期很短，估计到下星期啊这些花就该谢了。 那我就周末去吧。童心只是说自己的计划，与王后生无关。 周末人多，要不明天去吧，我给你带路。 王后生提出这个建议以后，转身走向画室一角，装作寻找什么东西。实际上，王后生正在紧张地等待童心的判决。童心若有所思， 我想想看哦，明天下午有没有什么事儿？ 王后生不答话，继续等童心的决定。 哦，应该没什么事儿，那就明天下午去，你开车。 好，我开车。王后生盯着一尊石膏像，差点笑出声来。 我们在义城公园东边的小路上会合，下午1点，你在那边等我就行。 童心声音舒缓，表情平静，像是和闺蜜相约去逛街一样。但童心显然知道，这是一次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约会。童心在答应王后生的同时，已经想好了如何避开人们的目光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